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当第八枚奥运会的金牌挂在菲尔普斯的脖子上时，这个大男孩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在比赛之前，索普曾经表示，菲尔普斯绝对没有可能实现八金的梦想，因为只有外星人才能超越施皮茨的七金纪录。但事实证明，菲尔普斯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星人，他实现了八枚金牌的纪录。这样的成绩与菲尔普斯在同一泳池征战的对手都不得不对他俯首称臣。很多人都觉得，在泳池当中，只要有菲尔普斯在，他们就没有希望再夺得金牌，只能去为一枚银牌而争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一片欢呼感叹声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一些疑惑的声音，菲尔普斯是不是外星人，亦或是未来世界的人类，或者是从大西洋底来的人吗？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迈克尔·菲尔普斯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东北海岸的一个蓝领聚居的小镇，在那儿人们崇尚橄榄球而不是游泳。菲尔普斯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小时候他常常跟两个姐姐希拉里、惠特尼在北巴尔的摩水上俱乐部度过。菲尔普斯的童年生活并不美满，父母亲很早就离婚了，父亲弗雷德是马里兰州一位退休警官，也曾经是一名运动员，母亲则是一位学校的老师，同时兼任巴尔的摩郡教育系统的行政官员。同当地的孩子一样，菲尔普斯最先感兴趣的运动是棒球、橄榄球，而并非是游泳。反倒是两个姐姐从小就加入了北巴尔的摩水上俱乐部练习游泳。刚学会说话的时候，菲尔普斯就有问不完的问题，什么东西他都很好奇。小小的年纪，他就希望自己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上幼儿园的时候，菲尔普斯的老师就总是抱怨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捉弄其他的小朋友，菲尔普斯总是会傻笑。上小学时，菲尔普斯还常常做一些被老师称之为幼稚的举动。他对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做得非常好，比方说体操和手工艺。然而跟阅读有关的课程，菲尔普斯只能拿 B、C 和少量 D 的分数。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菲尔普斯的耳朵很大，奔跑的时候手臂还总是在膝盖以下的地方甩动。因为他的这个怪样子，小朋友们都嘲笑他，有几次就连校车司机也拒绝搭载菲尔普斯。老师们总是向菲尔普斯的妈妈黛布拉抱怨说，菲尔普斯这个孩子在课堂上一刻不停，菲尔普斯没有一秒钟能够安静，菲尔普斯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双手，等等等等。 五年级的时候，在每年一次的身体检查中，家庭医生查尔斯让菲尔普斯的老师评估他平时的行为，并最终确认菲尔普斯患了多动症。于是菲尔普斯九岁的时候开始服用利他林，也就是一种用于治疗过于活跃的药物。他开始可以更长时间的集中精神，成绩也有所提高。但是黛博拉并不喜欢让孩子吃神经性的药物，他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耐心的指导和鼓励才是治疗多动症的最佳办法。为了帮助菲尔普斯治疗，他开始认真观察儿子的举动。一段时间之后，黛博拉偶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菲尔普斯每次在游泳池边往往比较安静。于是黛博拉想，既然他讨厌脸蛋被水弄湿，我就先让教练教他仰泳，等到他习惯了被水沾湿的感觉后，再教他其他的泳式。当初黛博拉只是希望能够帮助儿子摘掉多动症患儿的帽子，完全没想到菲尔普斯会能够成就今天的成绩。长时间泡在游泳池里的菲尔普斯不仅注意力越来越集中，而且从泳池当中出来之后也不再那么好动了。服药两年之后，菲尔普斯突然对黛博拉说，妈妈，我不想再每天吃药了，我的小伙伴们都不吃药，我不喜欢吃药，我能自己解决。看着儿子的眼神，黛博拉在征求医生的意见之后，让儿子停掉了利他林。停药之后，菲尔普斯并没有退回到先前的好动，游泳完全治愈了菲尔普斯的多动症。 北京2008奥运会上，菲尔普斯一人包揽八枚奥运金牌。在一片欢呼感叹声中，我们听到了一些疑惑的声音。菲尔普斯是不是外星人？亦或是未来世界的人类？大西洋底来的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外星人菲尔普斯。 俗话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早在菲尔普斯童年时期，他特异的体型便引起了游泳教练的注意。1996年，身为北巴尔的摩游泳俱乐部教练的鲍勃·鲍曼发现了菲尔普斯这个矮小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有着无人能及的水感。没过一年，鲍曼便对黛博拉说，他们的儿子有一天可以参加奥运会，他们该考虑让他放弃棒球和曲棍球，多点时间在早晨训练游泳。但是菲尔普斯却大声叫喊着抗议，你这是要毁了我的生活，我已经把 90% 的时间放到游泳上去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所以鲍曼从1997年才让菲尔普斯接受更长时间的训练。鲍曼回忆说，你会看到他总是迫不及待地跳进水中，他给自己的压力远远超过别人对他的要求，我尽量做到不喜形于色，尽管我为他的表现感叹不已。鲍曼注意到菲尔普斯能轻松地学会别的少年所不能掌握的技巧，这位教练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位游泳天才，于是对菲尔普斯的父母说，迈克尔天赋极佳，他的潜力是无限的。在游泳教练鲍曼的回忆中，菲尔普斯从小就表现出了游泳智慧，在他脑子里头可以排除一切杂念，只剩下游泳。在师徒相处的日子中，最让鲍曼永远难以忘怀的是，虽然菲尔普斯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而且有一段时间父母闹着离婚，让整个家庭处于麻烦之中，要知道这些都是让常人想起来就很痛苦的事情，但是菲尔普斯却在最困难的时期每周在泳池游上10万米，一周7天不间断，甚至包括圣诞节。菲尔普斯说，一周有7天，一年有365天，当你在圣诞节也训练时，你多少会知道你的对手不会这样做，而这样的感觉很好，因为你做了对手没有做的。正如教练鲍曼所说，菲尔普斯面对艰苦而漫长的训练总能享受在其中。高中毕业之后的大多数时间里，菲尔普斯从早晨7点钟开始长达2.5小时的训练，中餐之后稍稍打个盹，然后接着游，一直从下午3点半到6点，总之菲尔普斯每天游的距离将近20公里。他说，我知道没有人比我训练起来更刻苦。菲尔普斯训练如此刻苦是因为他憎恨失败， 尽管菲尔普斯七岁时开始游泳，但直到十一岁教练鲍曼和他的父母谈过以后，才开始认真地对待这项运动。菲尔普斯回忆说，如果没有发挥自己的最佳水平，我就会不停地去想他，上学的时候想，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想，这样会让我发疯的。十二岁那年，菲尔普斯有一次比赛输给了一个与他同龄的男孩，结果他厌恶地抓掉对方的护目镜，一下子扔过游泳池的平台。他的教练鲍曼非常生气，警告了菲尔普斯，即使下次再输给同龄孩子，也绝不允许他做出类似的行为。当然，此后菲尔普斯始终没有再做出过类似的行为，因为他再也没有输给任何同龄的游泳选手了。当然，鲍曼和菲尔普斯的关系并不总是愉快的。被菲尔普斯称之为第二父亲的鲍曼，喜欢在训练课上玩很多令人痛苦的新花招，比方说低氧呼吸训练，也就是憋着气儿游，每游一圈只能在特定的时候和地方抬头换一次气，然后再游。菲尔普斯就很不喜欢这一套，他形容说，这太可怕了，在泳池里游了20个来回后勉强爬上了出发台，你的脑袋就像被人打了几拳那样昏头转向，站都站不起来。但是鲍曼却说，菲尔普斯在11岁时就能跟着鲍曼的节奏，并以自己特有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训练。他具备一种能力，就是可以忍受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泳运动员所经受的魔鬼训练都要更魔鬼的训练。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多年以前，一部国外的电视剧曾经风靡了全国，它的名字叫做大西洋底来的人。如果要找一个原型，那么目前全地球最合适的人也只有菲尔普斯了。他的身体特点是人类当中最接近鱼的一位。如果单从体型上看，没有人认为菲尔普斯是一个标准帅哥。他身高1米87，但是上下身的比例严重失调，上身长度大约和2米07的人的长度相当，而双腿却只和1米75高的人长度相当。常人的身高和臂展相差不大，而他的臂展却达到了惊人的2米01，超出他的身高14厘米之多，就像三国时候的蜀主刘备那样双手过膝。这注定了菲尔普斯站在陆地上的时候看起来体型有点怪异。事实上，菲尔普斯的确在陆地上感觉很不适应，不时地莫名其妙摔倒。2007年10月，菲尔普斯就曾经摔了一跤，导致他的右腕骨折。但是，菲尔普斯这样的身材可称之为游泳池当中的黄金比例。在泳池当中，双臂发力时省力而高效。科研人员曾经在他身上安装了感应器，在菲尔普斯劈波斩浪时描绘立体曲线，最后得出了结论，菲尔普斯的身体游泳方式和轨迹是最接近鱼类的。也就是说，假如菲尔普斯生有鳃和鳍的话，那么他将跟一条鱼别无二致。菲尔普斯说过，如果我能在水中睡觉而不需要离开，那或许是我最安全的地方，我在那儿永远不会受到伤害，永远不会有任何问题。还有菲尔普斯那双大脚，相当于咱们通用标准的47号的鞋，在水中就好像安装了一副脚蹼，脚虽然短，但是助推力极强，而且其短而粗的大腿则更容易在触壁时发力。根据了解，菲尔普斯触壁后能利用推力滑行出10米多，比别人多滑出3-4米，这远比积水游泳要快得多。同时，菲尔普斯臂展达到2米的长胳膊，每滑一下水都比别人前进更多，好像划船时的船桨。而他的条状肌肉非常松弛，可以保证舒展性，又能减少吃水的阻力。同时，条状肌肉的人体重比较轻。我们可以看到， 身高1米87的菲尔普斯体重却只有79公斤，而中国游泳运动员吴鹏高1米83，体重却有着84公斤。这主要是因为吴鹏的肌肉类型属于块状肌肉，比较结实，负担也会较大。更加独特的是，菲尔普斯的肌肉属于久战不疲的极品，他在运动之后体内产生的乳酸远远低于其他的优秀运动员，大约只有普通运动员的1/3。美国国家游泳队生理部主任、体育运动科学博士吉纳迪·索克洛瓦斯先生自上个世纪80年代就先后测试过超过5000名游泳运动员，发现其中绝大部分人在比赛结束时体内的乳酸含量都在一个范围之内，每升血液中10到15毫摩尔，只有一名运动员体内的含量检测在10毫摩尔以下。而在创造了200米蝶泳世界纪录后，菲尔普斯的这个数字是惊人的5.6。当大部分游泳选手在一场比赛后要花上20至30分钟才能完全恢复状态时，菲尔普斯只需要恢复10分钟。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曾经在一个晚上连续参加了2场比赛，第一场决赛，第二场半决赛。游完首场时，他体内乳酸含量的标准超过了10，但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这个数字却降到了10以下。这就证明，即使在比赛的时候，他也是在恢复身体。船桨一般的手掌，一身肌肉线条分明，而且犹如轻型战车般的体格，没有半点脂肪的肌肉，令柔软的体操运动员惭愧的柔韧性，令游泳运动研究学家抓狂的心血管系统，这些都使得菲尔普斯成为了一台配置精密的游泳机器，一条天生的飞鱼。这也就是为什么菲尔普斯能够在赛程密集的奥运会比赛之中仍然能够连夺8金的根本原因了。曾经和鲍曼一起带过菲尔普斯的教练员约翰·厄班切克曾经回忆说，当1996年我第一次看到迈克尔·菲尔普斯时，我看着他的积水，看着他的体型，我就对自己说，这孩子将来准会成为一名巨星。 北京2008奥运会上，菲尔普斯一人包揽8枚奥运金牌。在一片欢呼感叹声中，我们听到了一些疑惑的声音，菲尔普斯是不是外星人，亦或是未来世界的人类，大西洋底来的人？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外星人菲尔普斯。 游泳池之外的菲尔普斯是个典型的随意少年，他的队友喜欢称呼菲尔普斯为傻子，因为队友们觉得他跟全金属外壳当中的主人公傻瓜佩尔有几分相似。菲尔普斯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做椅子男，因为你只要给他一把椅子，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睡着。菲尔普斯承认自己非常嗜睡，他说，睡觉是我的最爱之一，我热爱这项运动。小时候妈妈会叫我起床，他已经在楼下准备好开车送我去上课了，然后3遍4遍地喊我，并且警告我，别告诉我你还没起床。等妈妈上楼后，我还在床上。在家里，他通常与自己家的猫萨凡纳一起入睡，这只猫就全睡在菲尔普斯的身旁。除了睡觉，游戏和音乐也是菲尔普斯的最爱，这两个爱好都有助于给菲尔普斯减压。有一段时间，菲尔普斯迷上了任天堂的一款高尔夫游戏，一有时间就会玩，废寝忘食，影响了训练。教练鲍曼警告之后，菲尔普斯才有所收敛。而在音乐方面呢，菲尔普斯钟情 rap， 可以说 rap 在菲尔普斯的生活当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不仅随时携带着随身听，而且每次比赛前，你都可以看到他耳朵里塞着耳机。他的最爱是 DMX 的歌，他说，我就是听着他们的 Party Up 这首歌曲第一次打破了世界纪录。菲尔普斯11岁的时候，他的教练伯比鲍曼专门找到了他的母亲戴博拉，说2000年我会带他感受奥运会，2004年他会参加奥运会，2008年他会将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 游泳健将的妈妈被彻底震惊了。显然鲍曼发现了菲尔普斯不为人知的一面，不仅仅是他的运动天赋，还有他的游泳智力。1999年在美国少年运动会上，不足15岁的菲尔普斯打破了20岁年龄组200米蝶泳的记录。15岁的时候，他作为美国68年以来最年轻的奥运选手参加了悉尼奥运会。在悉尼，他在200米蝶泳比赛当中名列第五位。第二年，只有15岁9个月的菲尔普斯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成为打破游泳世界纪录最年轻的运动员。四个月之后，菲尔普斯再一次打破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并第一次获得了世锦赛的冠军，并赢得了神童的美誉。2003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世界游泳锦标赛期间，菲尔普斯成为了泳坛的谈论中心，因为他在巴塞罗那世锦赛上五次打破世界纪录，四次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创造了在同一届比赛当中的又一个壮举。菲尔普斯在比赛当中成功卫冕了200米蝶泳冠军，同时还夺得了200米和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且创造了世界纪录，而这些纪录全是在同一天创造的，这也是世界游泳比赛史上的头一次。另外他还赢得了混合泳接力的金牌，并在100米蝶泳的半决赛当中刷新了世界纪录。凭借着如此出色的战绩，菲尔普斯当之无愧地被评选为2003年度世界最佳男子游泳运动员。雅典奥运会上，菲尔普斯成为了最引人瞩目的明星。年少成名的菲尔普斯放言要夺得八金，不过男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的意外落败打乱了他的计划，这个项目上美国仅仅获得了一枚铜牌。而在男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中，他又败在了索普、霍根班德等名将之手，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成为第二位在一届奥运会上夺得八枚奖牌的运动员。在2007年墨尔本世锦赛上，菲尔普斯独揽七金，打破了索普保持的一届世锦赛夺得六金的记录，另外他还打破了五项世界纪录。筹备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人们发现了菲尔普斯那惊人的菜谱，他每天摄入的热量高达12000卡路里，是普通人的四倍。早餐三个加奶酪、生菜、番茄、炸洋葱、蛋黄酱的煎蛋三明治，两杯咖啡，一份加了五个鸡蛋的煎蛋卷，一碗粗燕麦，三片抹了糖粉的法式吐司，以及三个巧克力薄饼。中餐一磅营养强化意大利面，两个大号抹蛋黄酱火腿奶酪三明治，外加含1000卡路里热量的能量饮料。而说到晚餐，那就更加的让人吃惊不已。他的晚餐的菜谱是这样：一磅意大利面，一整个披萨，还有能够提供更多的热量的饮料。值得注意的是，菲尔普斯可不是从这些食物当中挑着吃，而是每天把他那大嘴张开照单全收，因为他的运动量太大了。每周菲尔普斯至少训练六天，每天训练五个小时，而且都是高强度的训练，这必然会消耗大量的热量，所以菲尔普斯才需要及时的补充。所以他的这份菜谱对于他自己来讲其实是很普通的，但是对于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这份菜谱简直大得惊人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能够在一餐当中吃下如此多的东西，获得如此多的热量，我们拿什么去消耗呢？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在菲尔普斯拿到他的第八枚金牌的同时，国际游泳联合会将一枚荣誉勋章交给了菲尔普斯，表彰他在本届奥运会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更加表彰他改写了奥运百年的历史。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期的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吴博，感谢各位收听本期迷幻时空，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 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苏文茂是听众熟悉的著名相声演员，可是您知道吗？他曾经有过两次遇险的经历，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和您说说苏文茂化险为夷的故事。1942年夏天，13岁的苏文茂在天津九春堂药铺学徒，当时正是日本侵华时期，药铺地点在现今的北安道上，今天和平路在当时叫续街。有一天，掌柜的派苏文茂去厚德福鲜货店买冰棍和桃，因为要横穿续街，所以嘱咐他要注意车辆。当时的车辆走马路的左侧，苏文茂见续街东侧停着一辆有轨电车，就在电车后边走，也没注意马路四周有没有车。当他走到街中心时，一个庞然大物从南面开了过来，吓得他下意识地躺在街上缩成一团。究竟是什么东西开了过来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苏文茂表演的《白字支线》，听完接着和您聊。 这个相声啊，有一个人的，有两个人的，有三个人或者更多人。一个人呢，那么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呢为对口相声；三个人以上为群口相声。那么我今天呢，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不容易说，因为两个人呢，对口这好办。有时候站在这儿逗哏的，假装不认识捧哏的，您贵姓啊？我姓王。您的名字，我叫王培元，我怎么不认识您了？咱们二位少见。你看这两个人对会儿就是聊天嘛，要一个人我站这儿就不能这么说了。站这儿以后，我贵姓啊？我姓苏。我叫什么名字？我叫苏文茂。我怎么不认识我了？我吃饱了撑的。您说这自己要不认识自己还活什么劲儿啊？这只不过是个笑话。今天我给大家呀讲的这个笑话，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儿。很早以前有这么一个县官，这个县官呢没有文化。那位说，怎么县官一县之长没有文化，那他怎么干的？这您不知道。 因为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儿。有的是课本，有的是绢本。什么叫绢本呢？就是拿钱买官做的。家里有钱呢，根本他上学也上过学，不好好上，人同学全都挺好，就他不行。他这文化，你说他一点文化没有吧，他也有，就是镜面白字，就是错别字特别多。比如讲吧，像唐朝栗子，这栗子他就念错了，他念唐朝票子。邮政局，那繁体字邮政局，他念垂政局。过去这个皇上家看病的地方叫什么？叫太医院。这太医院的医字也是繁体字，太医院，他念大将碗。就这种文化。他做了官了，当县长，嘿，县官。可是他不认字，这玩意儿来往的公文了，或者是问案了，不认字哪行啊？你得看文件。他呢花钱雇了一个师爷，这师爷呢等于现在就是秘书吧，给他负责什么这个来往的公文呐、啊，或者是他需要写什么、这个、告示啊，干嘛全归呢这个师爷管。问案的时候他也离不开他，是吧？没有他的话他问不了案，人家把状子呈上来他不认字，有时候一面的全是白字，这玩意儿不好办。有一天出笑话了，那天呢外边有击鼓的，一击鼓呢就是有打官司的，有告状，一击鼓他就得升堂，三班衙役这时候全都升堂，县老爷也坐那，这个县官一看，哎，这谁哪去了？这师爷没来。这时候他心里可就扑腾了，这师爷不来他不好办呢，啊，这玩意儿这字儿我念不清不认识。这师爷干嘛去了？师爷闹肚子上厕所了，就在旁边那儿，对吧？大堂什么情况他在厕所也听得见，师爷那儿站不起来，在那儿接手。他一想这玩意儿已经是升堂了，我哪能这么愣着。他一看呢递上来的这个状子，什么事儿呢？这打官司有仨人，一个原告，一个被告，还有一个保人。这个保人就是中介啊，中介人啊，证人吧也可以说。为什么是房产地业的事儿？这仨人这个名字大家可得记住了。这个原告呢姓金，叫金止卫，金呢就是金银的金，止呢就是禁止的止，未呢是未来的未。原告这被告姓玉，哪个玉啊？就是有这么一种花叫郁金香啊，哎，就是那个郁金香的玉，一个有字儿，这边呢一个耳刀，姓玉。他的名字叫玉变丢，这个变呢就是东京汴梁的变，一点一横一竖一点儿，这丢呢就是一撇儿，这儿一个去的，就是他叫玉变丢。这个保人呢姓于，这于是干沟于，叫于府，就一个字儿。这府呢是斧子的斧，父亲的父字儿，底下加个一斤两斤的金字儿，于府。这个县官这么一看这状子，这玩意儿全都不认识也念不上来啊，看底下这儿有名字，一看这名字，这原告被告这他全看得见也认识。他一想，我先叫原告上来，我先问问情况，待会儿等师爷来再说。叫原告，这原告叫金止卫。全上来。这金止卫他把这仨字全念错了，他叫全上来。这打官司也奇怪，通常来讲啊全是原告 先被问，问呢说明情况，然后再问被告，再找这个保人，哎，也就是证人吧。可是呢，他一叫全上来，打官司也纳闷，哎呦，怎么全上来？那咱们就全上去了，仨人就全上了。这县官也不明白，哎，我怎么叫一个来仨呀？啊，那也许我念错了，干脆我叫就被告吧。被告叫玉变丢，他一叫被告。都下去。这打官司这怎么意思？这大老爷什么毛病啊？让全上来，这么会儿让都下去，那既然这样咱就听他的吧，那就稀里糊涂就全下去。大伙儿一走呢，这县官更奇怪了，也生气了，哎，这怎么又全走了啊？这还叫原告全上来，稀里糊涂全上来，叫被告都下去，稀里糊涂都下去了，全上来都下去，来回好几次，三班衙役那乐不敢乐，直吭哧。这时候呢，这师爷在厕所那正接手呢，一听这大堂上全上来都下去，这怎么了？这改操场了似的。这时候师爷赶紧的系着裤子往大堂上就跑，跑到这个县官旁边，他那还喊着全上来都下去。这师爷过来，哎呦，县太爷，您别喊，您念错了，人这原告叫金止卫，这个被告叫玉变丢，这个保人叫于府。这时候县官才恍然大悟，当时把心里话说出来，哎呦，师爷，哎呀，得回你来了，你再晚来一步，这保人于府我非叫他干爹不可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儿和您聊的是苏文茂遇险的经历。听完相声，红酒再来告诉您，开过来的那个庞然大物是一辆棕色的日本军用卡车。由于苏文茂是顺着马路躺的，卡车正好从他身上开了过去，万幸没压着他，但是刮到他的腿了。日本人根本不管他的死活，卡车速度没有减，发疯似的继续往前跑。等车开了过去，警察和周围的人马上都围了过来，让他看看腿怎么样了。他低头一看呀，地上已经流了一大片血，撩起刮破的裤子，发现左腿膝盖处被刮下一条肉。然后苏文茂被警察送回药铺，仅仅是用纱布简单的包扎了一下，从此呢，他的腿上就留下了一道伤疤。这就是苏文茂一次遇险的经历。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他表演的相声《扔靴子》，听完接着和您说说他第二次遇险的经历。 今天啊，我说一个小笑话。这个既然叫笑话嘛，它跟相声就不一样了，因为一般的相声段子呀，全是这个笑料啊，滔滔不断，一个挨一个。这个笑话呢，笑料就不是很多了啊，但是我多的，只要您一乐了，这笑话就算结尾了。但是您要不乐，我也没办法，是不是？不乐，我们也不能下台去隔着您去，对不对？反正就这么一说，这个笑话啊，还是真事儿，是说相声说的事儿，全是真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街坊的事儿。我们街坊，那位说你在哪儿住？我住家就在这个和平路哈尔滨道树德里一号。不信您可以问去，实事儿嘛。您想，就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头的故事。我住一号，他住隔壁。我跟他们其他说相声不一样，其他说相声怕人家去问去，怎么办呢？那个说你在哪儿住啊？我还没找着房呢。

一天不显的，连着一个礼拜，天天这样，每天12点左右回来，噔噔噔噔上楼，到楼上脱靴子，咣当，咣当，准2下。这老头啊，天天得等他扔完这2只靴子才能睡觉，要不然待会儿会吓醒了，待会儿坏了，睡不着了。这天老头实绷不住了，找小伙子去了。小伙子，哎呀，干嘛回来这么晚呢？啊，回来晚也没关系，你走道轻着点啊，就你这2只靴子受得了吗？啊，你看你抬脚，我呵，哎呀，你看光铁钉子就30多个。我说这么想，你这靴子能有20斤吧？啊，你天天你地板上咚咚，这玩意儿我受得了受不了啊？照这样不行，你得搬家，知道吗？如果你住我的房，给房钱不给房钱没关系，你住我房可以，你轻着点行不行啊？这是我对你的要求，行不行？小伙子也很感觉对不起老头，老大，今天您给我提出来了，我一定接受，我今后我注意，我走道轻着点，我脱靴的时候我慢慢搁那，我不扔了。哎，这才好呢，如果不扔靴子咱是好邻居，房钱给不给咱没关系啊，记住了啊。行了，老大，老头给提了个意见。到当天晚上了，老头啊盯着，怕这个意见要没效果呢，到12点左右了，开大门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又来了，照常这么上楼，到楼上把靴子脱下来，咣当扔完这只了，想起来，哎呦呵，什么脑子，哎呀，老头给我提出意见了，你看这玩意儿我满应满许的，我记住，我接受，你看又扔得了，这只脱下来蔫了咕叽的，轻轻的放在那儿。小伙子一想，明儿再说吧，好嘛，天刚亮老头就起来了，起来到楼上砸着小伙子门，小伙子醒醒醒醒啊，别睡了，赶紧找房搬家吧啊！哎呀，每天你扔2只还好，扔完了我可以睡觉啊，昨天你扔了1只，我净等那只了，我一宿没睡。 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表演扔靴子。苏文茂第二次遇险是在1946年，那时啊，他学相声已经3年了，经常在京津两地演出。这一天，他在天津有2场演出需要赶场，由于时间紧，他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当横穿东马路时，他绕过一辆电车准备急速横穿，哪知对面的一辆电车疾驶而来，电车司机没想到突然站出一个人，刹车也来不及了。就在那一刹那，苏文茂把车往右一扳，一手扶把，一手抓住了停着的那辆电车，这样他连人带车停在了2股电车轨道仅1米多的间距中，就这样有惊无险的又躲过一劫。好了，和你聊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送你一首来自许慧欣演唱的《纯属意外》，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谁从消失的雨季摘下了乌云，一朵朵都剪成星星、啊、谁又在我的眼睛安置了精灵，一路上是美丽风景，爱是心机加氧气，脚步好轻盈，无重量的心快飘起，你像地心引力将我吸引，一步步直到被你抱紧，无所不在无可替代，默契调配的色彩，别人学不上来，无所不在无可替代。